糖不爱月亮的如可子，思念的糖不拉山后爱情的石泉河，深深的布达拉宫那多情的拉木措，永恒的珠穆朗玛风声采雪连一朵，天上的雄鹰高飞地上的骏马吃过，清热的酥油茶香飘过高原的部落，玛丽氏的传说有着你给的承诺，让我在轮回中愿为了你漂泊。玛丽玛丽玛丽唱着前世的情歌，哦火壮耀也篝火，哦你是我的佛，我